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智能音箱的战斗，谷歌的杀入。通过先发优势，亚马逊在智能音箱领域啊表现非常强劲，获得了近 80% 的市场占有率。在智能音箱诞生的最初两年里呢，尽管亚马逊一直在发力，那其他公司却一直悄无声息。好，难道是因为智能音箱的研发比较困难？无论如何，占着亚马逊的先发优势持续了两年时间。然而呢，竞争终究会来。2016年10月，谷歌悄无声息杀入这个市场，战场开始硝烟弥漫。谷歌呢，杀入智能音箱市场其实不是一件多么令人吃惊的事情。它对于智能家居市场的觊觎啊，由来已久。那很多年前呢，就有过制造类似于音箱产品的经验。当时呢，谷歌推出了一个球状的啊自带音箱的播放器。它可以连接音乐播放设备，然后呢，声音就会从球里发出来。这个球的售价是299美元，美国制造是卖点之一。它完全在美国设计、制造和组装，但是呢，这是个失败的产品，最后只卖出了500个左右。谷歌很快就取消了这个产品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哈，这段经历肯定对谷歌后面做音箱有帮助。此外呢，占领客厅一直是谷歌努力的方向。为此啊，谷歌很久以前就推出了谷歌电视，虽然一直都不红不紫，但是通过跟很多电视厂商合作，那谷歌在智能家居市场上有了进一步的积累。在这两次尝试以后呢，终于诞生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硬件产品 Chromecast。 Chromecast 可以将其他视频播放平台的内容转送到电视机上播放，而且价廉物美，迅速占领了一大片家庭市场。随着占领客厅计划的进一步实施，2014年谷歌重金收购智能温控器制造厂商 Nest。 Nest 成立于2008年，是 Apple 的之父从苹果公司辞职以后创立的公司。 Nest 之前研发了一款智能温控器，它可以联网，而且可以通过自我学习达到自动控制家中温度的目的，进而呢可以大大降低能耗。Nest 的温控器呢，很多时候是高大上的科技爱好者家里必备的设备啊，一直销量很好。谷歌买下 Nest 的，当然是希望在更广阔的智能家居市场上谋求进一步的发展，而这为谷歌进军智能音箱市场提供了技术和经验的积累。从产品上来看，谷歌推出的智能音箱和亚马逊的产品相比，能做的事情差不多，但是价格呢，却要低很多。亚马逊的 Echo 最初卖199美元，那后来降价到179美元，而谷歌的音箱一推出只卖119美元，那一个以便宜著称的公司居然被一个高科技公司在价格上打败了，呵呵，挺有意思的。那当然了，为了保证更便宜的定价，那谷歌在成本上做了控制。谷歌的音箱在播放效果上和亚马逊的差别并不大，但在收听方面，谷歌使用了两个麦克风，亚马逊的音箱则使用了七个，这相差的五个麦克风就为其省下来很多钱。亚马逊使用这么多的麦克风，那主要还是为了保证语音命令的响应可以更流畅，因为亚马逊的机器学习技术要求必须有这么多个不同的音源，才能够根据音源的距离不同有效地过滤掉无关的音频。但是谷歌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之类的黑科技方面素来积累深厚，那绝不是亚马逊可以比拟的。那这不，我正觉得啊，亚马逊解决了这个语音识别问题，因此在技术上多么了不起，我就被谷歌打脸了。谷歌表示，因为他们的机器学习技术更优异，所以可以在两个麦克风收听的情况下，就达到亚马逊需要七个麦克风才能达到的效果。同样的效果，更少的硬件，价格便宜下来给用户实惠，这是谷歌宣传的卖点之一。现场测试表明，效果确实不差，可能呢比亚马逊的差一点，但是这种差距就算真的有，在日常应用场景下也是常人无法区分的。那既然常人无法区分，也就无所谓差距咯。按照谷歌的宣传说法，谷歌的音箱设计比亚马逊的更加和谐，那谷歌音箱外观相对更平和一些，没有那么高冷。另外谷歌还给音箱啊配备了可以替换颜色的底座。从谷歌公布的演示视频来看呢，谷歌音箱在家居环境中的确没有亚马逊那么显眼，也许这就是谷歌说更和谐的由来吧。除此之外呢，依托谷歌强大的搜索引擎和强大的人工智能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，谷歌的音箱能够更加自然地响应用户的问题，也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和更为丰富的内容。在谷歌的演示中啊，需要进行上下文相关交流的时候呢，音箱能够理解前后不同语音之间的相关性，并做出相应的回答。 而亚马逊的 Alexa 在理解上下文或者需要更多智商的时候，往往表现欠佳，我都替他着急。网上有用户评价说，对着亚马逊的 Echo 智能音箱说半天， Alexa 总是没办法听懂，换成谷歌的音箱以后，这个问题就荡然无存了。那我想这也算是一种证据吧，这就是技术差距所导致的了。除此之外呢，谷歌有搜索引擎，有很多的云端服务，比如说邮箱啊、日历、通讯录等，这些东西啊和语音助手结合起来，加上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，让谷歌音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作为一个个人助理一样的角色，谷歌音箱呈现的效果要好很多。谷歌音箱和谷歌早年红极一时的产品 Chromecast 或者谷歌电视结合的时候，又有了一个独特的优势。那通过这种结合，谷歌音箱可以把交互的结果显示在电视上，而 Alexa 显然没有这个能力。有些交互使用大屏幕电视为界面比语音更合理，那比如问音箱今天天气怎么样，好，在屏幕上显示天气信息显然比用语音啊以句句读给用户更直观。谷歌音箱一上市就表现出不俗的销售业绩，很快就抢占了 10% 的市场，而谷歌的研发从来没有停止。2017年的谷歌 I.O. 年度大会上，音箱是热点之一，谷歌对它的音箱啊进行了巨大的升级，这些升级让音箱显得更加智能好用。当然亚马逊仍然有一个巨大的优势，它是最先给第三方开放技能平台的。那目前呢，在亚马逊技能平台上的技能是谷歌上面的100倍之多，凭借第三方厂商的众多技能，亚马逊的音箱也能够提供更多的整合和功能。所以啊，在这场智能音箱的决斗场上，尽管谷歌在技术上已经表现出明显优势，但在和第三方合作上依然